首歌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邓紫棋的新的心跳，感谢你持续的来关注音乐导航，我是肖辉。今天的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新的一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心跳，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也尝试过这种很刺激的一种心跳，但是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呢，这种心跳也许变得更加的平缓一些了，但是过去的总会过去，不开心的我们一定会让它忘记，但是我希望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会通通的让我们那种负能量负情绪慢慢的磨灭掉，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感觉生活原来是这么这么的美好。来听听梁博的歌声，新的 是美的，灿烂辉煌的，这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这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片景色。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新的，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沉醉了，这是多么温暖多么难舍的一夜，本来没有的更加真实了，人们相信了，这是多么寒冷多么不眠的一夜。今天是你的，明天是谁的？我只想要心，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 经过时间沉淀的声音，从好声音之后的大热沉淀下来，梁博呢能够做到真的不容易。他的天赋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是音乐态度真的是值得每个人去敬佩。梁博以崭新的面貌重归乐坛，做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他依然是那个梁博。他的声线安静时纯净空灵，爆发的时候呢充满了力量，歌声越听越有味道，有着年轻人对未来的迷惘渴望不安，似乎为这一代年轻人发出自由与梦想的心声。 我们都一样被灌输的太多泡沫，抛向尽头却逃不开的沼泽，不断的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 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树叶还绿，发丝还轻。